Урок 18. Текст. 王先生，您也做饭？ 平时我爱人做饭，今天忙，我打打下手。人们都说，应该嫁中国丈夫，娶日本太太。 这话不错，您还夸他，平时懒着呢。菜太丰盛了，家常饭菜不成敬意，很好吃，味道好极了。祝你们全家幸福，干杯！ 照中国习惯，咱们干完这杯。不行，不行，您是海量，我甘拜下风。Новые слова. 饭。平时。下手。人们。丈夫。太太。话。 味道，习惯，海量，忙，懒，丰盛，家常，全，做，打，应该，嫁，娶，夸。 祝干杯，干完都太急，照这么不成敬意，甘拜下风，打下手。Упражнение один. 应，应，应，应，应，该，改，改，改，盖，懒，懒，懒，懒，风，缝，缝，缝。 生，省，省，省，胜，经，景，景，境。 Упражнение два. 不错，不对，不去，不会，不吃。 不喝，不香，不多，不行，不成，不甜，不好，不早，不老。 Упражнение три. 一，取，起，学，写，雪，去，气。